啊，赵生，赵生，有线就嚟变冇线咯，你有咩感受啊？ 啊，赵生，赵生，其实咧，你会唔会好唔舍得咧？我啊， 嗯，啊，咁多年以嚟咧，你喺有线最难忘嘅系乜嘢啊？ 得啦得啦，我会逐一回应。 几时啊？ 梗系今个礼拜啦，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到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赵应春， 手下留情。 听唔听到阿春哥咧？佢有少少即系唏嘘嘅声音啊！ 些少 系， 但系其实佢同我哋倾偈嘅时候好 happy 嘅，都唔知点解。 哦，咁不在其位啊嘛，而家 啊，咁啊系轻松好多。 诶，一哥。哎呀 哎呀， 只得一张空凳 啊，哎呀。是啦，如果大家想知道究竟只得一张空凳是什么状况呢，我现在摆紧上网。 是。 那大家可以看啦。 哎呀。 哎呀，真是。 由于今晚我们的阵容好鼎盛，有春哥 是 啊，就是跟我们一起见证啊。即系 cut 线系啦，咁所以咧 cut 线嘅感受要一起分享。 系，而且当然大家有啲惊喜噶，中间仲有啲惊喜噶。咁同埋咧，因为阿春哥咧，我哋点解揾佢上嚟做访问咧？除咗即系啲听众心水好清啦，几年前咧，阿春哥 赵 春先生咧就嚟过手下留情噶啦。 系， 咁当时就比较讲多啲成个佢嘅人生嘅，即系由入电台电视台开始报新闻啊，各样开始啊，咁啊讲到今时今日啦。咁啊，今次啊好集中地就系讲 cable 啦。 系啦， 因为呢即系星期三晚咧就十一点五十九分， 应该 系就哎呀， 喂你是不是会摸住呢？ 我梗系摸啦。 你系 你知道我啲血浓于水咩？ 啱啱啱，我都其实我都觉得自己血浓于水，唔知点解。 咁我哋都有啲血喺入边嘅。 咁我哋又真系服务过呢个机构嘅。咁佢要即系终结嘅时候，我觉得咧系有责任地去睇住。咁 因为万般滋味啊，系啊。 系啊，我明白。系咪要睇住佢哋嘅直播嗰啲台噶嘛？即系你睇住其他。 我唔知佢会出事喎。 系。咁你睇住其他台冇用噶嘛？佢一熄灯就熄灯。咁但系对睇住直播嗰啲。 佢最后一个分钟会播咩咧？ 系啦，即系会唔会突然间？ 因为当日亚视咧，佢唔知系播下个节目又停，好似 系啊！佢记唔记得当年亚视咧就话有封信系俾支持咗佢哋咁多年， 但好似冇出到噶嘛， 冇啊，就系， 但我都影低咗嘅，我记得。 好似蓝，突然间变蓝色咁上下嗰啲嘅， 即系话冇就冇啦。 其实讲即系讲开亚视嗰晚，我相信佢个 rating 系相当高，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嗰封信写咩， 点 知冇咗， 好嘢呢招高啊！ 我希望今次唔会有呢种情况出现啦。我系好想咧。我相信会是有一班主播在度，即系报最后的新闻啦。我相信， 但系佢哋个影响力冇咁大嘅，即系佢对佢哋影响冇咁大嘅，就因为佢哋嗰 个即系 新 闻， 即系免费嗰边啦，免费嗰边继续报嘅。 咁但系系咪真系喺新闻嗰度睇？ 咁真系唔知啦，可能佢哋自己直播翻自己。我嚟而家识俾你睇啦，拜拜咁样。 啊，唔系，可能系会借住，系咪借住新闻嗰个频道去直揾埋所有嘅？ 俾我扒下先，扒下先。 我想知，因为太多个台，你要我究竟系教佢边？一个台我都要知噶嘛， 系咪先？我问下啫。 系啊，呢个好重要啊。 嗰啲零九嗰啲同事， 同埋可能有最尾有一个挥手拜拜， 有冇定系跳舞啊？ 嘅动作，任何啦，跳舞我哋唔记得咗问啊，春哥。 唔系，我哋有问。 有问咩？ 有问噶，不即系我意思，我哋冇出到街。 系冇出到街，系啦。 即系春哥讲咩，我唔系好方便喺度 系啦 透露 啦。 你有机会自己问下赵生啦。 即系我觉得，如果佢哋真系有一个拜拜嘅一个咁样嘅样喺度咧，我觉得好多人会 cap 低佢，然之后我嚟做一个真系第时如果要同其他人讲拜拜，就会出呢一张 flip 啊咁嗰啲嘢。 希望系啦， 系 啦。好啦，咁一间咧就八点半钟，咦？阿老鼠做咩啊？老鼠？ 阿老鼠翻嚟，老鼠成日都系咁噶。 哦，蓝画面佢 cap 咗，佢 cap 翻 嗰个 证实咗系蓝画面啦，系罗林讲到都应该要独立之后拨蓝画面。 系啦， 唔该晒老鼠啊， 好嘢啊！ 老鼠你有冇做过啊 ？Cable 佢冇啦，佢边有啫？ 冇咩？ 佢都系港台嘛？ 系咩？ 系啊！ 我哋商台识佢噶。 系啊，商台跟住之后嚟港台咯，冇走过啊！ 好，我哋唔讲啦。系边个系老鼠自己讲？冇啊，冇做啊！佢话系啦。 吓 好咁啊！我哋一阵间咧就有阿春哥赵应春先生咧就讲翻成个即系 Cable 由成立去至到而家嘅嘢啦。 喺呢度咧，我真系要咧，即系我有一啲即系愤愤不平，我都真系要借呢个机会讲。虽然咧阿细杰咧可能会唔开心。 胡细杰嚟讲 系啊，因为今日我翻嚟嘅时候咧，阿细杰咧就兴高采烈咁同我讲啦，佢就话：喂，你访问啊春哥啊？我话系啊。哎呀，我好想听啊！咁我哋几年前访问过一次，你冇听咩？吓系咩咁样？ 哦，佢当时系咪监制嚟噶？ 当时唔系， 可能系、哦， 咦系、哦？我哋过到嚟呢边嘅时候， 佢都唔知道我做乜噶嘛。 嗱， 你呢一脚啊， 唔系咁 好大力啊！ 唔系咁监制又未必一定知道做乜嘅， 因为监制好忙啊。 唔系而家个监制佢一定知嘅，我相信。 但系又搞咩？监制会听住我哋。 系因为今日咧，我哋再讲讲先，因为一哥有即系私人事要处理， 所以只得一张空凳。 系啦，咁啊得翻我哋两只喺度嘅，系啦。咁一阵间就有阿春哥会讲啦，佢由头开始讲起嘅，即系。一啲鮮為人知，即係點樣開始成立啊？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頻道啊？即係呢個台嘅出現咧，咁啊春哥都會即係同我哋一齊回望過去噶。 同埋咧，阿春哥有時講佢講咗某一啲嘢咧，我係完全零印象，真係要佢先知道。例如係啱啱開台嘅時候有幾多個台咧？ 頻道啦，係啦， 真係唔知唔記得。 係啊，一間就聽下春哥講啦。咁一連三晚咧，春哥都會同我哋一齊咧，即係啊見證呢個歷史噶嚇。好啦，咁啊講少少嘢先啦。咁話說呢兩日咧，就即係而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啦。咁我竟然咧就系胆粗粗嘅，琴日咧都即系未去到最热咧，都大约32度嘅情况之下咧，我就去咗将军澳嗰度踩单车 嘅。将军澳嘅单车馆里面？ 外边，即系踩嗰条桥啊，主要系踩嗰条桥嘅。咁啊，即系踩单车。 单车馆里面冇得踩，而家因为啱啱之前比紧赛噶嘛。 系啊，我都入唔到去单车馆踩嘅，系你估重哥咩？ 系。 咁好啦，咁由于即系讲踩单车，我哋讲咗好多次啦，我反而咧今次咧就想集中讲下咧我喺沿途咧留意到嘅嘢。其实咧，我记得上次我哋讲单车嗰阵咧，我都讲过咧。而家咧呢个年代啦，即系我哋上次讲子弹仔啦，咁子弹仔就有一部武器就系佢个音响设备啊嘛，即系佢啲通常会挂两只喇叭喺度就焚机啊。咁啊，其实咧我本来即系而家都有噶嘛，而家啲人就摆啲 USB 蓝牙喇叭喺度， 嗰啲渣好多啦。 唔系，但系好大声， 唔系 非常大声。 对于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嚟讲咧，即系大声当然系重要啦。但系你如果今时今日你再摆两个好大嘅喇叭喺你个后碌嘅左右两边咧，其实都是一件事嚟噶嘛。 系，但系我觉得而家嗰啲嘴脸都一样嘅，即系嗱嗰啲，即系无论你喺沙田嗰堆嘅单车径又好啦，或者喺将军澳或者其他单车径都好，我都系发现咧，其实佢哋嗰个嘴脸啊，同埋嗰个心态咧，系同我哋细个嗰阵玩焚机系一样嘅，即系。我而家播紧歌俾你听啊！你睇下我几大声， 同埋你睇我几有 taste。 系啦，佢哋有呢一种，我哋睇到嘅，留意到嘅。 咩歌咧？ 神态自若，冇错。我今日就想讲呢样嘢。系。咁由于我即系有单车讲得太多，我好琴日好集中地留意啊，我听到啲咩歌？嗱，有少少估唔到嘅。嗱，首先咧，我哋即系首先睇下，即系分析下。咩人通常会摆个喇叭喺度焚机咧？ 系啦， 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嗰啲我哋所谓嘅死僆仔啦，即系子僆仔啊、人字拖嗰啲 friend 啦，即系何亨嗰啲啦。 系。 咁但系而家我发现咧，比较多咧，嗱，绝对唔系年龄歧视啊。 系啊，啲阿叔。 冇错啦。 即系佢哋长大咗之后， 我怀疑系当年喺嗰啲咩彩虹村咩队嗰啲咧，嗰日我哋咪有啲听众提供咩葵咩村嗰啲队嗰啲车， 嗰啲十三太保啊。 咁通常即系好似我咁头发系咪头发系咪特别多啦？着件波衫啊， 唔好咁妄自菲薄。 俾我讲咗先啦，即系着短裤啊，咁嗰啲就好神态自若地咧，佢哋就焚机嘅。好啦，咁由于佢哋就梗系 有冇现金啊？ 冇唔係嗰款，有一啲係咁嘅，即係有一啲靚啲嘅都有嘅。但我反而多角見到嘅就比較多一啲，即係我哋呢一輩啊，啲阿叔輩嗰啲咧就焚嘅。我一定要即係將我自己拉落水先啦。雖然我唔鼓吹唔鼓勵呢啲做啊， 咁都會有啲阿姨會焚嘅， 比較少啲。相對比較少啲，可能喺單車徑上面嘅阿姨都比較少嘅。 有冇阿姨坐車尾嗰啲？ 冇呢啲啊。好啦，咁啊好啦，我就留意到咧，佢哋由於係我哋咁嘅年紀，所以佢哋咧就唔會你唔會。聽到好多，即係你唔會聽到 Mirror 嘅， 亦都唔會聽到 Blackpink。 冇錯啦，冇 Blackpink， 冇 Mirror， 冇 BTS 嘅。 係 嗱，喺我琴日嘅目測，即係大約係個半鐘頭嘅耳測兼目測當中咧，咁啊，我俾你估下，究竟我聽到最多嘅歌手嘅歌係邊一個？你真係估都估唔到。 你咪先，你想估最多嘅歌手定係最多嘅歌咧？ 出現頻率最高嘅歌手你就唔好好難估啦。歌手频率即系有啲估唔到嘅， 校长 唔系嗱，我俾三次机会你。 哇， 系我哋年代嘅，我哋年代嘅嘢嚟嘅，系啦， 估唔到啊， 估唔到嘅，即系唔系我嘅意思系你吓估唔到系佢， 佢啊，即系 啊，佢系 单独嘅歌手， 单独独立歌手，男歌手 ，tips 系嗱，唔系校长， 系离奇多，准备咗噶啦。 哎呀，我仲谂住叫啲听众估下。 离奇地多添噶， 离奇地多。行咩？即系行型格路线。一定。如果你咁讲， 我唔知 喎。 佢以前系型格，唔知而家啲僆仔眼中觉唔觉得系型格噶嘛？ 一定唔系咩啦？一定唔系哥哥同校长啦。如果 你 咁讲 咗校长啦嘛，系 咯。 嗱，我俾咗少少 tips 大家。我沿途咧听到有一。但我聽過20-30首歌到啦，係諗下幾多人播歌啊？咁第一咧就係得一首林家謙啫，即係呢個 generation 我淨係聽到一首林家謙嘅啫。咁其他都係唔係呢個 generation 嘅歌嚟嘅。咁啊，係啦，估下啦。 蔡枫華 唔係唔係咁冇咁偏，你估 偏啊？ 你又明嘅啊？你話係，即係會你會覺得係嘅。 系 俾大家估先， 俾大家估， 俾大家估，俾大家估，播第二个先啦。 系啦，咁我想问佢嗰啲首本名曲多唔多噶？ 非常多，唔系即系我哋会识唱咯，系啊，我哋识唱噶。 我哋会识唱， 系你一定哼到嘅，系啊。 我一定哼到啊！ 系啊，俾大家估啊！一首歌时间，我快播咗呢首先。 男歌手唔系校长，唔系哥哥， 唔系哥哥。 跟住咧就亦都唔系蔡枫华先生。 唔系呢个，严格嚟讲，佢唔系呢个 generation 嘅。系啦，唔系呢首啊，呢首咧我哋怀缅 嘅 吓， 怀缅嘅怀缅嘅系， 杀律嘅杀律嘅， 哦系， 咁究竟啊出现最高嘅系边一个歌手咧？我哋嘅年代一位好显赫嘅女歌手啊！头先你点样形容佢话？ 佢唱歌好好听，但我哋细个嘅时候唔识听，大个咗先至识。 即系除咗好经典嗰首《What's Up Just Do With You》啦，永远都噏唔出翻个名出嚟。嗰首之外咧，我今日拣咗呢首啊，都系佢嘅经典作品啊，Tina Turner 嘅《The Best》。咁啱啱就離開咗我哋啦，但係佢嘅歌咧都係永留喺我哋心中 嘅，同埋係越聽越襟聽嘅一位歌手啊。 係，好啦，咁究竟啊喺將軍澳嘅單車徑上啊，我聽到最多嘅邊一位歌手咧？啲聽眾講咩啊？ 聽眾咧就估咗好多嘅，包括有王傑啦、許冠傑啦、李克勤啦。 黄耀明啦，仲有人 陈奕迅， 陈奕迅啦，系啦，亦都有人估啊， 有郑少秋， 系啦，究竟系阿 Sam 哥定系郑少秋咧？冇错啦， 系啦， 等等嘅，系啦。 系， 咁请问系有冇人中啊？ 冇人中 吓，竟然 我琴日 我都以为系王杰喎， 冇人中， 冇人中， 系啦，咁呢位歌手咧，其中有 夏金城， 唔系啩？ 有人估夏金城，系啊，跟住咧，跟住咧， 系佢啊！你真系估唔到，我第一首系听到呢首先，我边个嚟噶呢首？吓，跟住咧，我系连环啦，即、就、系、是、不断喺个单车径度都听到佢嘅作品啦。 吓！ 好多好多系好多， 净系成班都系佢。 唔系唔同嘅人，我一阵再讲啊。 云上舞， 我真系听到呢一首咁样。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度会更高。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真系平地一声野风云啊！ 关唔关极速时噶？大家都想 听咗两次，头摇右尾摆咗，今晚唔播。但系呢首激啊嘛！宁愿有罪有别有人笨，没有风碰着云，谁又知风先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我呢首先激啊！我仲听到一生爱你一个添啊！ 喂，正啊！ 阿叔啊，你只阿叔啊，唔好意思，郑伊健 俾阿婶听噶嘛。风里走，寻觅我芳草，人未老，爱已老，离别却太早。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 天地一声野风云，谁是结局，谁是因？独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罪有别有人笨，没有风碰着云，谁又知风先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阿豪景识唔识郑伊健噶？识嘅，呢啲歌你识唔识啊？风云叫咩话？头要有尾摆，有冇听过啊？飘逸景嘅都 有啊。喂，唔系、啊，我一路听落咧，我幻想自己踩单车好有 feel、啊。 真系嗱，我谂咧、 啊， 真系要送俾喺日本嘅郑伊健， 啊、 你喺单车界好 hit。 系啊，除咗有人偷影到你同你太太拖手仔行街之外， 打機之外 你仲有阿监制咧都话我估中咗啊，咁样加上醒啊。 我怀疑监制个先生可能播呢啲歌，嘭嘭听一生爱你一个啊，真系。但我都听到有 Leon 嘅，但佢播爱你不爱你啊。咁啊，几耐之前嘅歌啊？ 喂，咁但系好 feel 嘅踩单车都。 系啊，喂，郑伊健真系恭喜你啊！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狮子山隧道自寻日上昼五点起实施二通行，运作至今大致顺利。由今日上昼六点至到傍晚六点，共有57400架次嘅车辆通过狮子山隧道，当中94%嘅车辆侦测到有安装车辆贴。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一直密切监察狮子山隧道实施二通行之后的交通情况，整体交通大致畅顺。在今日朝早最繁忙的半个钟，即是上午八点至到上午八点半，往九龙方向的交通车辆由隔田村开始慢行，但是没有明显的车龙。较实施二通行之前，车龙现至水泉澳村有所舒缓。随着驾驶者熟习二通行和将来收费亭拆除之后，预期狮子山隧道一带交通将会进一步改善。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已经完成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的初选，其中首次在香港进行的在荷专家选拔有十余人进入复选，消息令人振奋，为一众候选人感到骄傲，祝愿他们在复选之中充分发挥才华和能力，脱颖而出，一步一步迈向太空梦。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在荷专家，充分体现对香港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以及对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认同。警方拘捕三名内地男子，涉嫌透过摆设象棋残局，利诱长者下棋，趁机盗取身上财物。湾仔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陈敬乐表示，犯罪团伙总共有四人，他们日前在湾仔和红磡街头设象棋残局，其中一人负责摆残局，其余同党扮演旁观者，有使长者下棋，趁着长者专注下棋的时候偷走和抢走两名受害长者的金钱，合共9400元。陈敬乐表示，警方寻日在旺角和落马洲口岸拘捕三名内地男子，他们都是持双程证来港，年龄介乎49至65岁，涉嫌串谋诈骗、扒窃和抢掠，在他们身上检获大约30000元现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星期一上午遭遇新一轮袭击，是连续两晚被无人机攻击之后再次遇袭。军方指敌人今次使用导弹攻击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躲避，并警告要注意被击落导弹的碎片。報道說，所有攻擊機庫的導彈都是被擊落，沒有傷亡報告。西方傳媒報道，俄羅斯今個月以來對機庫發動10多次空襲，星期一上午攻擊有兩處不尋常，第一是發生在日間，為上班和其他外出的人帶來更大威脅，第二是似乎以市中心為目標，而之前主要針對位於郊區的重要國家基建或者防空設施。基輔軍事指揮官指責俄羅斯改變戰術，蓄意以平民為目標。分析指莫斯科顯然想在遭遇任何反攻之前進一步加大對烏克蘭的壓力。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聽日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酷熱，亦有幾陣驟雨。星期三氣溫達到34度或以上。依家氣溫29度，相對濕度76%，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家队包办全部5个单项冠军，陈梦、王艺迪在女双决赛直落3局战胜南韩组合夺冠。自1989年以来，中国队实现该项目18连冠。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觉得社会对好妈妈的定义， 而家好多人咧都系由自我牺牲的角度去解释母性、母爱、 当你有细路，就要为佢嘅利益去牺牲你自己嘅全部，牺牲得越多，你就越伟大。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为咗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线电视将会交还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牌照将会在6月1日终止。有网民表示终于可以cut到线，亦都有前员工表示非常惋惜。 开了一个门口，到我行到今日为止，条路那种曲折离奇都不是当初预计。 我哋仲会请嚟前有线新闻和有线体育执行董事赵应春，同大家回望过去，见证历史一刻。 好，梁丽勤，今个星期咧可以话系香港传媒史上嘅其中一个啊，佢记录喺即系档案啊，同埋大家会过多十年八年会攞嚟回忆嘅一个星期嚟噶。 唔系，我觉得我系由而家呢一刻开始，我已经唔知点算好啊。 系咪啊？ 我嗰个回忆应该系会拉锁一世，因为即系嗱，讲真，我觉得我自己依赖咗。所以咧，即系即将会系啊，即系即将，我唔知道我夜晚黑我应该要点样自处啊。 系， 因为咧唔单止 电影一台同埋电影二台， 嗱而家唔系咁嗌噶啦， 系 唔同咗噶啦，系啦。咁即系除咗电影台之后咧，即系新闻台系我唔知由几时开始咧就养成一种习惯，屋企 stay tune 就新闻台啦。跟住仲有好多其他佢哋买翻嚟嗰啲 channel， 其实好好睇，点算好？ 咪就系咯，系咁啊。至于我唔使讲啦，系啦，获益良多，系啦，多谢。喂，今日咧，今个星期咧，真系要揾呢位嘉宾，我约咗佢几个月噶。我觉得咧，见证啊，即系有线即将走入历史咧。 系啊， 呢位嘉宾嚟到同我哋一齐见证，系非佢莫属噶。 梗系啦。 喂，我哋欢迎赵应春先生，春哥你好， 春哥好。 虽然我哋唔应该带住一个咁嘅兴奋嘅，其实我记得我揾阿春哥嗰阵咧，春哥佢有留个言俾我，都系不免有啲唏嘘。 因为我哋记唔记得咧，应该就系我哋有一晚喺节目里面讲 K 宝嘅，咁我哋就讲咗好多，即系 K 宝令到我哋觉得咧好正嘅一啲过去嘅一啲回忆。跟住阿春哥咧就好似 message 咗你， 好似系系嘛？ 系啦，类似系咁样，系啦。跟住之后咧就喂，哇，春哥自己送上门，咁我哋梗系即刻再拉翻春哥埋嚟啦。 所以今个星期咧， 我哋几个其实喺唔同阶段都喺嗰度。 我都话我曾经做过你啲下属噶咯， 系 噶啦，我应该遥远咧见到你间房，我唔敢行去噶。系啊，嗰个系赵生嚟噶，唔好行去啊。 系啊系啊， 体育嗰边都 系啊，都系啊，夹过真系。 系啦，所以呢个星期咧，我哋嗱，即系今日啦，直至到星期三晚咧。都会阿春哥咧就陪住我哋咧一齐见证呢件事啦。嗱，我哋即系由头开始讲翻起啦。虽然之前阿春哥做过我哋嘅嘉宾啦，咁但系今次咧，我想集中讲下你同埋有线嗰个关 系。首先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系即系当有线变成唔系有线嘅时候咧，你唔会叫佢做无线噶嘛？即系会叫佢做无线噶嘛？系嘛？即系心里边有嗰种感觉。 咁啊惯咗， 佢而家叫开噶嘛？ 系，但系有线嘅另一边就系无线咯，就唔会系无线咯。完啦，冇嘢。 嗱，咁啊，翻翻去个源头先啦。嗱，春哥，如果上次有听访问都知道啦，咁啊，春哥就系记者开始入行啦，报新闻啦。好啦，点样开始辗转间去到有一个叫有线电视嘅 project 嚟到揾你？嗰件事大约系点样发生嘅咧？ 嗰阵时咧就系91年到啦。 哦，91年。 咁咧就嗰阵时我喺 TVB 咧都系做紧一个即系类似编辑啊，即系一个中层咁嘅位啦。但嗰陣時，因為有啲嘢喺 TVB 就做得唔係太開心嘅，係咁啊諗住咩？不如都喺 TVB 十幾年啦，咁啊不如諗下轉下環境啦，走咗出嚟嘅。咁走出嚟嗰陣時咧，即未有好明確嘅 嘅一個方向諗住做乜嘅？ 哦，即係你攞詞㗎 ？TVB 算唔算係㗎？ 幾攞詞㗎？ 幾攞㗎？咦，原來唔係呢個人呢個年代嘅專利嚟。 係喎，你有膽識喎，春哥。 我嗰陣時係覺得傳媒發展方向係都百花齊放㗎嘛。我諗總有地方落腳嘅咁樣。好啦，咁冇幾耐，突然間就聽到話，有一間公司咧。籌備緊做一個新嘅媒體，就叫做收費電視咁啊，嗰個就叫做九龍倉啦。咁啊，好新鮮啦，咩收費電視啊？佢話多頻道喎，24小時咁樣喎，而且咧最特別嘅就係喺香港搞個24小時廣東話嘅新聞頻道。 當時已經係定咗呢啲咁樣嘅嘢㗎。 當時咧有咁嘅計劃，咁咧就埋緊一個班咧，就係請一班嘅。顾问啊，顾问团咧就大家埋嚟咧就度桥，因为嗰阵时咧你想做咧，唔系话你想做就做嘅，你都要同政府申请噶嘛。咁于是乎咧就有一班人埋嚟咧就写嗰啲叫做建议书啦，一啲叫头牌书要攞个牌噶嘛。咁咧就好多个部分嘅，有网络嘅部分啦、娱乐嘅部分啦、各样嘅部分啦、营运啊各样嘢。咁其中一部分咧就系新闻资讯。咁新闻资讯咧就埋咗几个同事咁样啦，都系我 TVB 啲旧嘅同事嚟嘅。咁我哋不如我哋做一队一细嘅 consultant team， 即系嗰啲顾问， 系顾问团啊， 顾问队咁啦。咁咧就去胆粗粗啦，咁咧就喺度谂下点样做24小时新闻嘅咧。咁但系讲真，识鬼咩？ 系啦，咁你点写咧嗰份嘢？ 咁好坦白咁，于是 就写住 CNN 咁。 咁好坦白咁咧，就同老板同九龙仓讲：，喂，嗱，老老实实，未做过，24小时新闻未做过，24小时嘅广东话新闻咧，全世界都冇嘅。 系啊， 系冇噶嘛，无中生有嘛。咁稳阵啲咧，睇人哋点做先。咁于是乎咧，就九龙仓嗰次谂一谂，都系。於是乎咧，就同我哋安排咗咧，就去英國去 Sky TV 睇下天空電視。 你直情係你哋成 team 飛過？ 我哋三個人到啦，三個人兩三個嚇。咁跟住咧就去美國嘅CNN。 哦，真係去咗 CNN 啊！ 真係去咗 CNN。咁亦都喺 New York 係 New York One 當地嘅一個 local 嘅台。咁呢啲台點解要睇咧？就因為佢哋。都是聲稱是24小時運作的。咁雖然佢是英文啦，咁但都可以睇人哋究竟做乜東東㗎嘛。 係啦， 因為你以前唔同㗎嘛，你以前喂你我做無線新聞，老實講，日頭有單火啊，四級火、五級火燒佢三四個鐘頭都好啦。我夜晚六點半新聞都係分半鐘㗎嘛。係咪先？係。咁但係原來你出去一睇，哇！我嗰時直情好似入咗大觀園咁樣。原来全世界做新闻嗰个模式咧，已经系远远超越咗我喺 TVB 嗰个认知。因为你喺香港咧好局限嘅，你大台啊嘛，你每晚六点半有百几二百万人睇你噶嘛，你咪自己以为自己喂，即系我好掂啦，我做得好成功啦，系嘛？咁多观众系咪无线新闻点个招牌都响当当啦？但系原来一出到一睇呆咗，原来全世界做嘅嘢系比我哋行先唔知几多。几多步？咁嗰阵时真系令到你咧系怀住一个周围去学习嗰个心理，点样人哋会营运？点样人哋去有大新闻嘅时候，人哋点做嘅咧？ 你系咪觉得好好睇嘅？人哋做嘅嗰个方法， 好好睇。 咁就正啊，真系。 首先一样，咁我即系好简单问一个问题啫。喂，24小时做新闻，你唔停啊？你不停咁讲啊？讲24个钟啊？又讲24个钟啊？唔会系咁样噶嘛？咁究竟系点嘅咧？咁我就记得我喺天空电视咧。就同佢哋嗰個負責人啦，咁啊傾偈啦。佢話唔係嘅，佢哋個模式咧，前半個鐘咧就新聞，後半個鐘咧就做一啲時事啊， 即係 feature 或者 talk show 啊嗰類咁樣。 有你有得傾咁嗰啲啦。 咧有個位俾你做新聞嘅人咧係透氣，有個透氣位或者 update 嘛。你有啲嘢發生咗，可能你都需要更新啊咁樣啊。咁我諗下係喎，呢個模式咧就係前半小時新聞，後半小時咧就係一啲時事啊、討論啊，或者買啲片翻嚟播啲 documentary。從呢個咁嘅概念開始咧，就開始劃分一個所謂一個24小時新聞嗰個餅係點樣樣嘅。作為一個起步點，我覺得嗰個起步點係受到天空電視嘅一個影響。September when life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ca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follow. CNN 又有另外一個諗法咧，後來我哋亦都係吸收咗嘅。CNN 嘅方法咧就係佢未必需要好規限咁樣後半小時嘅新聞，佢嘅理論咧就係前半小時嘅新聞咧，可能有人 miss 咗噶嘛，即係有人中途入嚟噶嘛。咁點解唔索性前半小時嘅新聞喺後半小時去重複咧？咁 哦， 咁你重複嘅時候咧？咁你亦都有透氣位，有空間，咁你再有新嘅時候，你又可以開個新㗎嘛。 係， 所以佢嗰隻呢就好似係可以不停咁樣，不停咁樣，但係其實呢係一個滾動嘅模式嘅。咁我哋開台嘅時候其實兩種模式都嘗試過嘅。所謂半小時半小時嘅形式亦都試過。一個滾動咁嘅形式亦都試過咁樣。咁後來當然發展落去咧，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曾經有個新聞一台、新聞二台？ 哦，記得啊，記得啊，係啊。 咁所以咧，將呢兩樣嘢咧，我哋就將天空電視啊同埋 CNN 嗰樣嘢，其實就夾咗埋一齊。咁變咗有一個新聞台咧，就不停咁樣滾動嘅。另外嗰個咧就可以係加好多資訊啊，財經啊。其他嗰啲紀錄片啊，嗰啲咁樣，即係咁樣夾落去，咁於是乎就兩個比較清晰咁樣分。如果你得一個頻道咧，人哋有時睇埋係咁，你係唔係新聞啊？定話佢你播緊紀錄片啊？有啲混淆啊，睇下新聞係咪財經嚟㗎咁。咁所以後來我哋吸收咗兩者之長，咁索性分開兩個頻道去做。 咁邊個頻道嘅 rating 係高啲嘅收視率？ 主要係新聞。都系滾動啊！嗰個新聞，因為 你荼毒咗啲人啊嘛， 因為 如果我哋其實係有冇癮㗎？係 啊，我哋真係癲咗坐喺度，其實前半個鐘我睇咗㗎啦，已經，但係個鐘都繼續睇喎，點解？ 係啦，嗰個模式就係因為同埋一個對比人嗰個所謂收看嗰個經驗咧，係全新嘅當時嚟講，因為90年代之前嗰陣時係。6:30新聞，跟住就 晚間新聞 ，然之後或者 香港早晨啦，跟住就已經 5間新聞， 係啊，1點鐘嗰個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每日係短短地嗰段時間啫嘛，原來發覺你中意幾時撳落去啊，有咩發生咁樣撳落去就睇到嘅時候，嗰、那個就起個作用好大。咁所以好快脆咧，變咗新聞台咧，就已經係將即係喺嗰個整個收費電視多頻道裏面咧。 系突出咗嚟嘅， 嗯， 即系因为人哋用啊嘛， 系啊，啱啊，啱啊，系 咁变咗，你知俾咗钱一个月费，咁有时电影啱睇啱啫，或者有啲唔啱，咁， 嗯， 但系你啲新闻随时揿下去。总有三两段你都想知道，哦，有啲咁嘅嘢咩咁？ 我而家咧，我放咗工翻到屋企啦，我第一时间我都系开，因为你开紧工嗰段期间你睇唔到啦，跟住咁永远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嘢 update， 又或者你平时可能我晏昼翻咗嚟。咁但係你掛住做嘢嘅時候呢，你有啲嘢可能你收到嘅，哦，有個咁樣嘅新聞，咁，嗯，但係佢究竟 detail 係啲咩呢，咁我唔知㗎嘛， 嗯， 所以我放工返到屋企係一定會再攆一次，嗯，都係攆足一分鐘囉， 嗯嗯，但係嗱咁樣喎，春哥嗱，你頭先就講啦，你睇完天空電視啦，睇完 CNN 啦，咁你又繼續有啲諗法啦，咁你都要，你是顾问团的嘛，你未正式入去的，咁你写完呢个计划书，咁一定是有一嚿好大嘅数啦，我相信嗰个资本一定要好大先可以做到咁嘅规模啦，咁你跟住嗰步点行呢， 做好少一样嘢就係，其实我哋嗰时我哋写好个计划书去头牌嗰个呢，其实我哋諗住呢都系瓜得嘅。因为当时嚟讲呢，成个市场呢盛传一个好强嘅对手。咁佢呢就会即系佢哋会去一个好大規模嘅咁嘅做法，咁我哋拍埋咧，可能咧就未必夠冚嘅咁樣。於是乎咧，寫嗰個建議書嘅時候咧，個心諗，诶，横掂都未必一做啊，写夸啲咁嘅所谓， 真系嘅， 唉，写夸天下无敌啊，讲到咁样， 系， 咁啊好啦，咁点不知佢头排嗰日咧，到个 deadline 截止咗咧，对方都冇入到。 咁得意， 系啊， 雷声好大，但系咦，唔知佢哋即系一个商业决定 啊， 点样啦，就冇入到，咁变咗得翻我哋 中咗， 系啦，仲吹到咁大添，之前 翻喂死喎，写嗰啲嘢要做啊呢铺， 系 咁就都冇办法啦，咁一中咗就好短时间筹备开台啦，即系92年到话俾我哋听中咗，即系92、93年咧，我哋就要开台噶啦。 哦， 本身一年之内要开台啦， 系 咁，所以由零开始啦嗰阵时。 但冇㗎喎，即係嗱，举个例啦，即係当年呢，即係香港人应该仲未知道有一啲嘢叫做嗰啲机顶盒啊，即係 乜都冇 㗎嘛，即係几个即係冇享受过一啲叫做有个盒令到你有几十个台睇呢个感受，从都冇㗎嘛。 所以仲要开始逐公里去铺光纤。 係呀係呀係呀。 逐公里好多时都唔知几时铺到你屋企啊咁样。 咁 所以早期呢，其实嗰个传送呢，因为光纤太慢啦。所以我哋系靠微波， 哦， 好多系用微波传送啊，咁样到慢慢光纤一路慢慢起得多嘅时候咧，微波先可以即系收翻咁样咯。 哦， 咁但系当然微波亦都有微波嘅局限咯。咁但系嗰个系技术传送方面啦，但系节目特别系我新闻嗰度唔透彻啊，突然之间话要开个24小时嘅新闻频道。而你嗰班人睇過客人嘅啫，自己未做過。 嗰時你係咩崗位啊？阿春哥， 嗰陣時我同阿燦哥夾，我 即係羅燦先生。 係啦，副總監啊之類咁，我唔 係即係呢個所謂未開嘅新聞台嘅新聞部嘅副總監。 係啦， 咁啊負責 招兵買馬咁樣啦。 係啦，嗱，招兵買馬就重要啦，因為你唔知道要招幾多先夠嘅喎。 都係要憑一個約數咁樣啦，即係話幾多人去做港文啊，幾多人要做財經啊， 同埋出面有啲工程啊，咁等等好多，即係其實一個24小時嘅新聞台，比起你以前做 TVB 係真係爆大好多。 係啊，咁因為你最主要其中一樣啊，睇嗰個即係我哋要計劃嗰個 output 啊， 嗯， 即係究竟個量係出幾多嘅， 係 咁有幾多節嘅財經啊，或者有幾多節體育新聞啊嗰啲咁。你有一個咁嘅所謂 output 啊，即係嗰個出 即係俾人哋睇嘅嗰啲， 咁你就翻嚟計翻大概要幾多嘅人數啊？咁樣咁就，但係起步當日起步200-300就冇得走噶啦。 人 哇，係啊，咁淨係新聞部、啊， 即係純粹一個粗略嘅估計。咁比 TVB 嘅新聞部係大咗幾多噶？ 其實咧就差唔多。 哦， 嗱，我哋嘅人即係講數目上邊咧。就同因為我哋嘅經驗都來自佢啦，就計劃佢就係差唔多。不過咧，我哋喺人嗰個所謂調動嘅個崗位上面咧，全部將個制度咧係改變咗嘅。 改變咗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人個彈性啊大好多啦。 哦， 人嘅即每個人所兼任唔同嘅崗位嘅時候咧，咁你個人數咧就其實唔係好多，但係因為你人力嗰個彈性啊大好多。咁、 哦、 所以嗰、那個最開頭我諗其中一個挑戰咧就係、是、你點樣樣去建立嗰個架構。 嗯， 而且我哋將以往一啲可能我哋覺得有問題嘅嗰種嘅結構咧，擺落去友善嗰度咁樣作一啲嘅改變咁樣， 嗯、 即係後來蘇法睇翻落嚟咧，嗰啲改變係非常之有效嘅， 嗯，即係喺個編制上面啦， 喺編制上邊。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And this love I have inside is everything it seems. But for now I find it's only in my dreams. And I can change Captain 嘅 Change the World， 改變世界。 誒，當日佢哋嘅呢個咁嘅計劃書，真係改變咗香港人啊！係 啊。 咁啊，轉頭翻嚟咧，阿春哥繼續會講下跟住發生咩事咧。 优先做过咩岗位咧？话多咯，我入去嗰时做咗球彩台嘅节目主持啦，跟住就转咗去足球台同埋体育台做足球评述同埋体育评述员啦。过程中咧，亦都去埋呢个娱乐台嗰度做，譬如空间大改造啊，一系列嘅娱乐节目咯。我好记得我入去嘅时候系2005年嘅一月啊，应该都喺嗰度逗留咗11、12年到啦，我都唔系记得太清楚啦。有线对我嘅影响啊，梗系大啦。如果冇有线都，我唔会做呢份工作。做到今時今日啦，佢最特別就係我明明入去嗰時做球彩台主持啊嘛， 嚴格嚟講，連足球評述員都未係啦。咁啊，佢又帶我行咗一啲唔同嘅路咯。最估唔到就係體育點解你會做咗娛樂咧？咁啊，因為同我本身讀嘅行業有關咯，建築。咁啊，所以做咗空間大概做。咁啊，做咗做娛樂，咁就發覺，喂，原來我都幾中意做嘅喎。咁就行到今時今日咯。所以，有線係開咗一個門口咯。到我行到今日為止，條路嗰種曲折離奇都唔係當初預計。有線最難忘，我諗係試過我人生第一次做一個屬於自己嘅 talk show 啊！嗰陣時為咗宣傳世界盃，做一個叫做足球大龍鳳嘅 show 啊！嗰陣時我啦，仲有啊鍾國雄啦，同埋肥 Sam 龍華森三個做咗兩場。定三場我都唔記得啦，係收錢嘅，記住啊，係九錢收錢嘅 talk show。咁啊，度咗連埋排，可能三四個月咁樣咯。冇諗過做一個體育主持，跟住會變咗做一個 talk show 咯。你話任何類型嘅世界盃啊、奧運啊嗰啲都係有機會重複做到嘅嘢，但係一個電視台夠膽死俾三個冇做過一個 talk show 嘅人自己寫自己做，仲要買飛用足球做主題嘅 talk show， 我諗歷史上都僅此一次。有線終於cut對我有咩感受係好老實，我都覺得其實。始終都會有一日嘅，咁收費電視嘅年代確實都最黃金嘅年代都過咗好耐啦。咁能夠維持幾耐咧？咁其實都係時間嘅問題嚟嘅啫。咁而自己亦都離開咗啦，離開咗最當初俾機會同埋栽培我嘅地方都幾年嘅時間。真心可惜呢，我唔可以用可惜嚟咁講，因為我覺得其實時代一定係轉變嘅。咁但係我反而覺得慶幸就係其實有線都出過唔少嘅人囉。咁都冇對呢個曾經好受觀眾歡迎嘅一個收費電視冇枉過啦，即係呢個時代，我覺得。咁我哋呢啲作為喺有線出嚟嘅人，能夠由佢哋嗰度出嚟，再繼續喺個行業一路行落去，咁我覺得其實雖然個牌冇咗，咁但係我諗去到幾遠，有大家都會記得某部分嘅人係喺有線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可惜。就唔大嘅，咁咪喺嗰度出嚟嘅人記得自己嗰度出嚟，咁繼續喺個行業努力咁行落去，這個比較重要啲。同埋我諗啊，應該咁講，個台冇咗咧，將來第時見到一啲大家都喺同年代有線出嚟嘅人望到咧，嗰、那個對一對眼，嗰、那個感受會再深啲咯。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前有线电视及有线体育执行董事赵应春。 记唔记得呢？咁你招兵买马啦，咁我哋观众最主要要望住嘅就梗系幕前嘅嗰班人啦。记唔记得咧？第一位你请佢翻嚟嘅主播系边一位啊？ 印象中就系一个女仔叫做徐慧仪。 我記得。 徐慧仪啊， 系啊， 佢后佢喺 Now 噶嘛，佢系我哋第一代嘅。其实咧，当时我哋嗰、那个、那个关注点嘅作用重点咧，其实唔系净系幕前的。 嗯， 我哋边有记者？边有咁多啫？边有咁多摄影啫？边有咁多工程人员啫？边有咁多编辑啫？边有咁多揿制啫？ 其实后面好多人， 后面好大批人， 廿四小时军，仲要 系啊， 仲要收工， 要廿四小时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你而家回想翻当年咧，好特别嘅一样嘢，我谂以后都未必会有出现嘅咧，就系我哋将荃湾我哋个总部个顶层全部打通晒佢，变成一个一间学校咁样，每日。我哋預計十月尾開台嘅，但你啲大學嘅同學咧就好多六月陸續畢業噶啦，六月七月嗰啲畢業噶啦，咁咧我哋就要爭取時間喺六七八月嗰幾個月咧，盡量係請即係見人啦， 哦， 有邊個啱啊請啦，好啦，請咗之後咧就上堂。 就喺个打通咗嗰层里面。 系啦，几个课室，有几个课室，呢个课室教你做记者嘅。 系 ，OK， 嗰个课室咧就教你做摄影嘅。 系 呢个课室系教你做主播嘅。 哦， 呢个课室教你系点样控制嗰啲 audio 啊，音响啊啲咁样嘅。咁咧变咗系一个上堂咁样。 哦， 系用嗰几个月嘅时间咧，就系开始上好啦。上到差唔多九月到咧，要实习噶啦，掟佢哋出街啦。 哦，即系未开台大温定先， 嗰档要假当真噶啦。 哦， 嗰阵时真嚟假，你唔可以琴就开台咁样，一切顺利噶嘛。 然后大家原来又啱位咁，好难过。 冇可能噶嘛，所以即系假当真，假当真就前边嗰几个月咧，就真系要出去有新闻，要真系出去 跑啊 跑。跑嚟真系翻嚟赶啊，剪接啊，配音啊，然之后真系报新闻咁样报，当然冇得出街嘅。做完晒之后咧，全部坐喺度检讨，每日交功课出嚟检讨。 系，哇！呢啲鞭尸大会，好大单嘢喎， 唔敢鞭尸。 我估应该唔敢啊，因为嗰阵大家系啦，如果佢系一个 develop， 好多系师嚟。 系啊，你 develop 咗嗰啲就话任鞭啫，你而家乜都冇嘅时候都唔 系啊，因 为 你 唔敢吓佢哋。 大家都是摸着石头，你做个彩主，你24小时咁嘅彩主应该点呢咁样。咁亦都好多系对外，因为成个社会唔认识我哋㗎嘛。咁我话俾政府听新闻处喂记者会我哋要嚟你边位 啊 我哋叫有线电视。你未有牌 未开台。 未开台。 俾你去㗎。 喂你未有牌你嚟咩呀 就真系唔得㗎。 我哋梗系发火啦，唔系咁嗰阵时收银处嗰啲都识嘅啲老友，喂你我哋而家准备紧开台，而家你系咪阻止我哋训练嗰啲同事先咁？咁大家都谅解嘅，咁都明白嘅，咁咧就容许我哋真系参加好多记者会啊，出去突发有车祸有咩咁啲记者小朋友啦吓，都真系拎佢出去拍啊，翻嚟学剪接啊，配音啊，写故仔啊咁样，咁嗰个就假当真，假当真咗几个礼拜啦，就真系 开啦， 开啦，咁嗰阵时就要嚟啦。 问题一， 呢啲精彩啊！ 问题一， 精彩 啊！赵应春先生，你都贵为香港人相当之熟悉嘅一位主播啊，点解你唔谂下自己亲自上阵咁样咧？ 即系咁，我工作系非常之繁忙嘅嗰阵时，系做紧一啲我完全系未接触嘅过嘅嘢，咁所以我将出镜啊、采访啲就交俾其他同事啦。 哦， 你明白，即系可能你未即系谂唔到，即系嗰个困难在边度？嗱，我喺 TVB 咧系新闻部系做咩？做编辑嘛，做记者上嚟噶嘛，啱唔啱啊？ 系 好啦，我而家去到有线电视，我做主管嘛，好啦。中间边个教过你管理人事啊？边个教你有行政啊？边个教你识财务啊？边个教你所有嗰啲即系一个大机构里边嘅嗰个运作啊？你知唔知你做个记者做个编辑，你牙牙喳喳都得噶啦嘛？系咪先？ 自己个位嗰度牙 咪咯，喺自己个位嗰度牙喳喳啊嘛，闹呢个闹嗰个啊嘛，公司废嘅，啲老细又废嘅咁样。 我哋成日都系咁噶。 唔系，我唔做呢啲嘢噶，哥。 人之常， 我以前喺你公司嚟冇做冇讲过噶。 人之常情，死啦！ 我做 full time 嗰阵有。 到你坐个位，喂，下边管住300人，系咪先？同埋係好多係來自五湖四海嘅 喎， 雖然你話好多係大學啱畢業啦，個個啲少男少女啦，咁始終都有一啲有經驗嘅人嚟幫下手噶， 見傲不順啊嗰啲啊， 於是乎就有啲無線嘅嚟啦，有啲亞視嘅嚟啦，有啲港台嘅嚟啦，有啲明報啦，有啲報紙，即各類嘅人就五湖四海。咁每个人有经验嗰啲，佢自己背后都有一套佢自己做嘢嘅模式噶嘛。 哦、每间公司每个机构都会唔 好啦。嚟到呢个叫有线， 又未开台， 于是乎又未开台啦。咁究竟成个嗰啲 workflow 啊，嗰啲程序啊，嗰啲点咧？所以嗰阵时即系如果做阿头最大嗰个挑战咧，就点样规划嗰个部门嗰个运作咯？ 难唔难啊？ 好难，我冇受过训练噶嘛。 喂，咁你点学啊？即系嗰 啲人会觉得， 春哥，大家当年都系做编辑啫，唔使咁嘅。 我出去跑新闻嗰阵啊，你都啱啱出嚟啊，即系嗰啲咧， 好难搞噶。 我唔排除一日 佢不过唔当面同你讲啫。 唔系，我有非常之幸运嘅，因为我最大嘅困难处咧就系行政，所以 administration 嗰啲程序啊，嗰啲尤其大机构。咁咧就好好咧，就有兩個曾經喺 TVB 都做過好長時間行政工作嘅，特別係有直情做過新聞行政嘅工作嗰啲，有兩位同事咧就過嚟幫我。 哦， 而且咧就其實我都喺佢哋身上學到唔少嘢。 嗯。 譬如收到一個 message 啊，我點樣要 lock 咗佢係咩時間收啊，以便將來點樣跟進啊，所有嘅 contract 啊，翻到嚟啲 term 就要點樣啊。對嗰啲記者，以前我喺 TV 寫稿啫嘛， 真係唔知㗎，係啊，呢啲真係唔識㗎 嘛， 係啊係。 咁所以好好彩咧，先後有兩三位嘅呢一方面經驗嘅同事咧，係好幫到我手。 嗯， 咁於是乎我就可以將個精力咧，即係去調教一下，建立嗰個制度啦。記者同攝影嘅合作應該點啊？攝影同工程啊，而且大家因為來自唔同公司嘛。嗯，咁啊 ，TVB 嘅制度同香港电台嘅制度可能又唔同噶嘛。咁啊嚟到时候，咁点解有一套个个以为理所当然系咁样行法嘅？咦，唔系喎，嚟到 cable 好似成套新嘅系统咁样。咁所以嗰阵时系好大部分时间咧去筹划呢啲嘢。所以好想好似刘伟恒话去出下镜啊嘅机会咧都冇啦， 系冇出过噶嘛？你从来都有冇噶？即系除咗嗰啲酒会嗰啲唔好计啊！ 我有出过系做紧示范教材嗰阵时 候，哦，即系你都系有教过做主播啊， 教下佢哋做主持应该点啊，都拍过一啲叫 pilot 啊， 哦， 嗰啲。 导航片啦吓， 嗰啲板 系 拍啲板咯吓， 吓 系咯， 系咁啊！如是者就好啦，接近开台啦，好啦，我问一问先，即系嗱，当时阿春哥，你记得啱啱有线登陆香港嗰阵，佢有几多条频道啊？你记唔记得嗰个解码器？ 我头先问 八条啊， 咁少啫咩？ 八条咩台啊？ 哇，我记唔晒。 新闻台有啦， 新闻台有啊， 有冇新知台啊？嗰阵 未有啊嘛， 好似未有啊，有 CNN 哦，有 CNN 系。有好似有个 BBC 有冇啊？ 嗰个冇，应该有个电影台，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吓， 八个台嘅，收几钱一个月啦？好似 百零蚊， 好似都系百零蚊。 系咪？系嗰阵时未有嗰啲二拉架档噶嘛？未有噶嘛？系嘛？ 我都唔知道嗰阵时二拉架出咗未，但系就好多 salesman 开始去个别拍门 sell 咯， 系 俾人赶咯。 喂，你记得初香港即系有线登陆香港人，外边啲反应系点嘅咧？你记得 观望 哦。 大家喺度觀望， 係咪街市啊？咁會唔會好似街市咁噶？ 好多人唔認識嘅，咁能夠令到佢認識就係因為我哋嘅賣點，喂，新聞台隨時隨地有得睇啊，隨時係你中意撳幾點鐘都得噶啦，咁即係用呢種咁嘅所謂方便嗰個賣點，大家就容易明啦，就容易明呢樣嘢。咁但係其他你話娛樂節目嗰啲咁，始終有免費電視嗰啲娛樂節目啊，咁嗰啲好難，即係好難正面去冚嘅。所以我哋係早好多年前成日都要諗辦法咧，走一啲人哋唔係走開嘅。你可能都知嘅，最早期嘅韓劇啊， 哦係， 我哋市 佢有劇集台噶嘛，我記得嗰陣係 最早期都唔知係咪叫劇集台，最早期好似唔知娛樂啊定係咩咁樣，定話婦女， 所以買就買韓劇台翻，買韓劇翻嚟播啦， 男性 生死戀啊，係啊， 再開韓劇之先河噶， 揾咗宋慧喬嚟香港嘛， 其實藍色生死戀都已經係後一陣啦， 2000年到啦，我諗， 因為咧，我記得我嗰陣係為咗愛情白皮書教 cable 噶。应该是94年之前，可能93年嘅事。哦，应该93教 K 宝 嘅。93年开台啦， 系啦系啦，因为系我唔小心发现咧，我屋企门口，因为你知道公屋咧，可能系一个配合定系唔知点样啦。因为公屋嘅用户咧系已经 set 咗有 K 宝嗰啲嘢，就系有一日我翻到屋企喺我开铁闸嘅时候咧，抬头一望。跟住咧，上面咧就有啲新嘅線，好似鋪咗喺度。咁然之後，咁我望嘅時候，我就發現寫住有線電視四個字，哇，勁喎，有 cable 睇喎。咁就試下睇下幾錢申請啦，咁樣跟住就開始咗啦。 嗯， 係，即係佢啲早期嘅擁趸嚟嘅。 早期擁趸到而家我未睇。 早期成個收費電視嗰個營運，我哋都係摸住石頭。 嗯。 咁啊，我哋走去做啲叫做 focus group， 啊，总之就揾班人，年龄啊，唔同背景嘅咁样。我都有参加过睇啊，揾一个主持人，我隔住玻璃睇下佢哋嘅，问佢哋对电视嘅期望。 係睇啲咩嘢咁樣。咁咧，即個個都話我哋要有益智嘅，係要有紀錄片嘅，即係有英語即係外語嘅一啲高水準嘅嘅時事節目啊咁樣嘅。睇電視咧就應該可以有嘢有 value added 嘅，有價值增值 增值 有增值嘅咁樣講咗好多呢啲，咁我哋全部收曬啦，作為參考啦。原來觀眾咧有別於即係睇開無線亞視嗰啲劇集咧，原來觀眾有個咁嘅訴求咁，咁我哋咪去。真系去买咯， 搜罗呢一啲 搜罗啦 嘅节目翻嚟， 即系嗰啲 纪录片啊， 嗰啲 各类啦，各类教学嘅有教学意义噶、增值噶咁， 或者黑洞点样形成啊之类 的，系啦，咁结果梗系挂晒 啦。哦，其实系唔系嘅。 梗唔係啦， 你點樣揾啲 focus group？ 咁佢有好多市場調查， 抵錢㗎，請間公司幫你去，幫你去做㗎。 咁但係咁嗰班人其實應該唔係你哋嘅目標觀眾嚟喎，而家 唔係其實第一答都答錯啦，係嘛？ 係啦，係啦。 咁其實要咩咧？ 其实后尾过咗两年去多， 其实要播嘛， 喂唔系啦，俾几场直播足球睇下点啦， 都系试嘅啫， 系，但系就本来咧，大家会以为咧多频道嘅电视咧系俾小众兴趣，即系话譬如我中意戏曲嘅，我中意悬艺嘅，小众嘅吓，嗰啲大众电视咧未必会播噶啦，但系咧我。即係好似喺外國咁啦，喺外國可能就 有 Discovery 啊，有 National， 可能有啲叫做 Gardening Food Channel 係啦，咁咧都已經能夠 可以 係以為係咁樣咯。咁但係發覺喺香港唔係，因為我市場太細，係嘛？你喺外國，譬如你喺美國咁三億人口裏面有1% 嘅人話中意睇嗰樣嘢， 你發咗啦， 你已經發咗啦，啱唔啱啊？但喺香港嘅情況就變咗唔係嘛，所以到95、96年，我哋突然間醒覺，唔係咯，走翻大眾路線咯，開電影台咯，開體育台咯，開播英超啊、法甲啊、德甲、意甲啊、四大聯賽咯，播歐聯咯。 哦，咁就砰砰聲咯， 咁就砰砰。 佢真係立竿見影啦。 冇錯啦，咁原來咧都係要行翻一個 mass 嘅，即係行翻一個大眾口味嘅先至你。因为你冇嗰个观众基础，根本你个生意都好难做啊嘛。 咁但系其实咧，佢好似话头三年嗰阵系唔准卖广告，咁系咪头三年？ 系啊系啊，好似开头嗰、那 个。因为点生存咧吓？ 咁我哋都预咗嗰阵时系投资期啦。咁你譬如你掘路铺光纤嗰啲都未有回报噶啦， 好大嚿钱噶呢三年里面。 系噶，讲紧都即系整个投资讲紧几廿亿噶。 系咯。 咁但系到90年代尾啊，2000年嗰阵开始咪睇到有收成咯。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该晒春哥啊， 唔该春哥， 亦都唔该晒头先出现嘅强尼啦，都系有线人嚟嘅。 啊，几得意，有啲听众留言都几好睇，佢哋话啊，佢哋揾你续约咧，最叻就送两个月成人台免费嘅俾你。 哦，我哋好似有探讨呢个题目噶。 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二期消费券将会在7月16号发放，如果是新登记人士或者需要转换领取消费券储值支付平台，需要在下个月5号至27号完成登记。如果市民決定不轉換，當局會繼續沿用上次發放消費券的做法。合資格香港永久居民和新來港人士可獲發放2000元消費券，透過不同入境計劃的合資格來港居住及升學人士將會獲發1000元消費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料將會為市場帶來130億元消費力，希望可以進一步鞏固復甦動力。被問到是不是最後一次派發消費券，陳茂波強調消費券難以成為恆常計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近日取消器官捐贈登記的事件發現不尋常地有3000多名從沒有登記的人取消登記，相信有人惡意在網上利用他人名字取消登記，從而製造不滿的假象。對於刻意可能以違法手段取消沒有登記的器官捐贈行為，已經進行刑事調查，有證據就會拘捕和檢控。鄧炳強又說，未來幾日是很特別的日子，估計有不少人會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包括宣揚港獨和顛覆國家政權，當局一定會採取果斷行動，包括拘捕和檢控。運輸署表示，獅子山隧道自昨日上午5點起實施二通行，運作至今大致順利。由今日上午6點至傍晚6點，共有57400架次車輛通過獅子山隧道，當中 94% 的車輛偵測到有安裝車輛貼。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一直密切監察獅子山隧道實施二通行之後的交通情況，整體交通大致暢順。在今日早上最繁忙的半個鐘，即是上午8點至上午8點半，往九龍方向的交通車輛由隔田村開始慢行，但是沒有明顯的車龍。较实施二通行之前，车龙延至水泉澳村有所舒缓。随住驾驶者熟习二通行，同埋将来收费亭拆除之后，预期狮子山隧道一带交通将会进一步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已经完成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的初选，其中首次是香港进行的在荷专家选拔，有十余人进入复选，消息令人振奋，为一众候选人感到骄傲，祝愿他们在复选之中充分发挥才华和能力，脱颖而出，一步一步迈向太空梦。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在荷专家，充分体现对香港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以及对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认同。财经消息，美国假期美股休市。最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以上。 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由选举事务处、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手下留情，离啦喂，一起登记做选民。 做咩坐喺电脑面前，好似好焦急、好烦咁嘅？ 华哥啊，你有所不知啦，我上星期喺呢一个网购平台买咗嗰啲日常用品咧，哎呀，点知成个星期都未送嚟啊！ 哇，成个星期咁真系耐咗啲，你有冇方法可以睇到个送货进度啊？ 阿全，我揾咗好耐都揾唔到有咩方法可以睇到。而家咧，我就谂住打去热线电话嗰度投诉佢哋咯。 诶，阿凤，咪住先，我记得你两个星期之前啱啱搬完屋，会唔会系你唔记得更改翻个送货地址啊？ 华哥，你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好彩喺我投诉佢哋之前发现嘅啫，如果唔系啊，就怪错咗人哋啦。 阿凤，除咗网购平台要改翻个地址之外，咁你搬咗去新屋之后，同样都要向选举事务处申报更新住址嘅。系啊，当你搬屋之后，要尽快填妥更改登记资料申请表，连埋最近3个月内发出嘅住址证明文件，交俾选举事务处。 住址证明文件，即系例如有啲咩啊？ 嗱，有好多嘅，例如系公共机构发出嘅账单，包括系水费、电费、煤气费账单，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机构嘅文件都可以噶。总之，有关文件上必须附有选民姓名及主要住址，而文件上嘅姓名及地址必须要同选民身份证上面嘅姓名以及申请表上填写嘅住址相同噶。 如果我递交咗更改登记资料申请，可以点样知道选举事务处已经处理咗我嘅申请呢？ 选举事务处会邮寄通知书俾选民确认已经完成更改登记资料申请。选民除咗收到邮寄通知书外，亦会收到手提电话短信或者电邮提示。另外，选民亦都可以透过网页 vr.gov.hk 查阅资料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提提你，当你搬咗去新居之后，就要向选举事务处申报更新住址，填妥及签署更改登记资料申请表，连埋最近3个月内发出嘅住址证明文件，交俾选举事务处。仲要记住今年嘅截止日期系6月2号啊！ 好，唔该晒阿华、阿凤同埋阿全。 阿华，系啊，阿全，对唔住。有人问啊，阿一哥去咗边啊？系咪去攞 passport 啊？ 哦，系咩？ 佢之前 哦， 系啊， 咁唔会咁夜攞 passport 嘅。 系咁，亦都有人揣测，就系话咧，一哥咧去咗赚一球一集嘅节目。 哦， 咁样。 咁呢个最似样。 系啦， 我 都 相信， 我 都相信 系啊， 系梗系唔翻嚟啦。 同埋咧，有人话咁记得要扣翻今集嘅4000， 分俾我哋两个嘛， 冇错， 系啊，监制唔该做嘢啊， 系啊， 一人分多2000俾我哋 ，OK 好，好啊，咁啊，晚上时间9:39啦，咁其实咧就头先都讲啦，就即系我哋身边认识咧。 即係喺媒體入邊咧，即係同 cable 有關嘅咧，就非常之多嘅。咁因為咧，佢係一個相當於大嘅台啦。咁除咗阿春哥集中火力講嘅新聞啊，或者阿強尼做過嗰啲球賽啊，咩空間大改造之外，其實咧就曾經都出現過好多唔同嘅頻道，亦都衍生咗好多台前幕後嘅精英噶。 甚至乎咧係有一啲嘅有一啲台咧係全亞洲第一個24小時。 你講成人台啊？ 咁啊唔係，應該唔係全亞洲第一個24小時成人台嘅娛樂土，就係全亞洲第一個24小時嘅娛樂新聞台。 娛樂新聞台係 係啦，都係噶嘛。 係啦，咁我哋就即係好天大嘅面子啊！ 係啊，請嚟一位前啊娛樂新聞台嘅一啲幕後嘅 功臣，係啦， 係啦。 哇，講下咧，即係當時做嘢同埋見過啲咩大場面。 冇錯啦。 好，咁我哋馬上交俾佢啦。 功臣，唔該。 我是旺角 Carmen 啊，梁禮勤問我在有線是負責什麼崗位的，那我即刻回想一下找回我那封受聘的封信，原來上面是寫我們當日那個 title 很厲害的，叫 Program Officer 簡稱 PO， 但後來經過改革之後我們就變了做 Reporter， 即我想是他們想清晰一點我們那個崗位，因為我們都要外訪的關係。Reporter 要做啲咩呢？只要我嗰扎靚主播出場以外嘅其他崗位呢，其實都可以關 Reporter 事嘅。咁我哋有一批同事呢，佢未必係坐主播台啦，但係佢哋要出去採訪啦、拍 tag 啦、做扒啦，嗰一班都可以係 Reporter。其他嘅比較做幕後嘅同事呢，例如喺專訪嗰度打點一切啊，又或者佢哋都外訪嘅，但係唔見樣嘅嗰啲都能夠統稱為之 reporter 咯。更重要嘅係咧，大家當日喺有線娛樂新聞台每日見到環滾24小時嘅嗰堆新聞片咧，其實全部都係由嗰班 reporter 好似車衣女工咁樣每日車出嚟嘅。有線對我人生最大嘅影響咧，應該就係佢俾到一個電視製作嘅概念俾咗我，因為我哋初入行嗰時真係乜嘢都唔識啦嚇。有時可能出去採訪嘅時候遇到好多狀況要執生啊，翻到嚟嘅時候知道邊啲嘢要趕住出啊，如何去處理一個專訪啊，諸如此類呢啲，其實都係喺嗰度去學嘅。咁同唔同嘅崗位嘅人，包括台前幕後啦，你點樣去餵料俾我哋親愛嘅主播啦？如何同攝影師溝通，令到個專訪順利拍攝啦？再進一步，我哋都有啲節目係進化到我哋自己構思嘅，咁我哋就要去學喂，由揾場地到處理埋所有梳化服呢啲東西，其實嗰個基礎都係由喺嗰度開始滋養我哋咁樣咯。咁所以呢個應該都係點解呢一刻我哋會喺呢一個崗位度工作，我相信就係嗰陣時種落嘅一啲種子啦。我喺有線最難忘嘅經驗咧，係以前公司咧相對有一啲即係預算咧，可以俾同事成日外訪啊。嗰種外訪唔係講緊我哋淨係每日走去跑通告嗰種外訪，而真係我哋好有機會去參加外地嘅一啲大型嘅 event 同埋頒獎禮。即係大如奧斯卡已經係畢生難忘機會啦！我有好多同事喺奧斯卡嘅紅地氈，你有幾多嘅人生有幾多機會，你會無啦啦出現喺奧斯卡嘅紅地氈咧？咁有啲去可能跑康城影展啊，或者喺威尼斯影展啊咁樣，我未有機會去到咁遠，因為我喺入邊工作嘅時間，我諗大概一年半到兩年左右啫。當其時咧係華語樂壇非常盛行嘅年代，我被覺得啦係對於國語歌壇咧都比較有認識嘅，所以我好呢、這個真係到而家我都覺得係好畢生難忘嘅，係我包攬咗台灣三個金字頭嘅頒獎禮嘅採訪，即係金曲、金馬、金鐘呢三個咁重要嘅頒獎禮啦。咁我係完曬呢三金之後咧，好似光榮引退咁樣離開有線大廈咁樣嘅。外訪又是另一個即係學習的狀況啦，因為你是去到外地和外面的記者爭位、爭訪問、爭攞碑，我諗普通一個上班族好難遇到的一啲機會。咁當然佢帶俾我啲好難忘嘅就係我喺外地見到一啲其實你可能好少喺香港會見到嘅大人物啦，例如我哋去訪問吳宗憲大哥啊呢啲。 电台里面工作就更加少会有机会撞到呢一啲人啦。咁我哋又会去睇下人哋一个大型嘅颁奖礼嘅成个流程系点样做啦，佢哋点样去招呼啲记者啦，其他地方嘅记者点样争分夺秒传到啲片翻去自己嗰个台嗰度啦。嗰种五光十色系我到而家都好好庆幸有过呢三金俾我嘅经验咯，系咯。我记得有一年我去金马奖同行的主播就包括而家大家人称欧公的欧公子欧永权啦，同埋 Priscilla 黄翠如一起去嘅。出发之前咧，其实我同欧公都已经有初次提升的合作，就是在香港咧，我哋试过要合作处理一个蔡依林的专访嘅。咁当时我真系啱啱新人咧，第一次去做一个 writer 的角色，即系撰稿的角色咧，去喂啲料俾阿欧公子嘅嗰阵时系。我即係完全冇概念嗰陣時嗰啲嘢係點樣做，咁咧我記得我就靈膽密決地咧寫咗好多好多問題，我諗佢睇到呆咗，點解會有人寫咗三頁紙嘅問題俾佢，諗住佢喺專訪度半個鐘頭嘅專訪要可以問曬蔡依林，咁佢就打電話嚟咧，愛之深責之切地咧就教訓咗我一輪嘅，即係半個鐘頭嘅專訪點樣可以問30條問題。我點樣消化30條問題呢？你有冇諗過即係嗰個剪裁係點樣？有冇諗過重心係喺邊度呢？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樣。咁呢完成呢次之後呢，我就深刻地反思要點樣去做一個節目，或者同主播之間嘅嗰個溝通其實係要點樣。咁完咗呢次之後呢，就有機會同佢一起出 trip 啦，就係去呢次嘅金馬獎啦。咁去金馬嘅時候呢，因為你曾經俾人鬧過呢，都心裏面都有個陰影，就算係點都好，你都唔想再重複呢一個錯誤啦。咁所以呢就做了好多好多的准备功夫。咁我哋去嘅咁多日当中咧，我哋要去采访酒会啦，又要喺现场搏咪啦，即系红地毡争位啊嗰啲咁样。咁我谂我嗰次咧系有少少天道酬勤啊。咁嗰日我哋即系做咗好多我哋好应该做嘅家独家嘅嘢。完咗之後咧，歐公咧就好滿意，加埋我哋成 team 嘅同事都好滿意同埋開心。咁完咗之後，我記得攝影師咧同我講：，哇，係 O 曬 K 啊！呢次我諗呢個口頭禪咧，如果大家有睇開阿 show 啲節目，知道係邊個攝影師啦嚇，係啦，去到而家都係咁講 O 曬 K 啊！今次真係我哋慶功，咁啊好開心啦！大家嗰次係，但係咧有時即係啲嘢即係開心過頭咧，就會燒壞咗個腦啊！我食完嗰餐慶功嘅飯之後，我竟然發現我個袋。当其时系仲系用嗰啲好细盒嗰啲 DV tape 啊，有一盒录完嘅 DV tape 喺我身上，我冇胶到。我哋以前真系好兴一录做完嘢，任何我哋就会有啲车手咧帮我哋即刻将嗰啲嘢送带啊，送翻公司啊，或者拎去传输啊咁样啦。我原来一路袋住喺身冇胶出去，我就吓到即系完全系呆咗咁样样啦，好似我前面嗰啲努力突然间一下子白费咁样。还好咧就系我哋啲车手咧都好帮手啦，咁佢就即刻接我，然后好彩嗰饼，但系咧最后都能够安全抵达。如果唔系咧，我唔知如何能够将功补过。即係又係提翻我哋咯，呢啲每一個細節其實都係要小心嘅。你出到去哪怕你嗰個場合再開心、再得意忘形，見到你再中意嘅明星都好啦，其實你最終你都要顧住自己個專業咯。咁所以雖然有好多咁樣好蝦碌嘅嘢啦，又俾人省過啦，但係因為個教訓太深刻啦，我到而家呢一刻咧，我都係非常非常感激歐永權，佢係我恩公嚟嘅。有線最終去到要 cut 線啦，我覺得係都真係象徵一個時代嘅終結啦。好老套講一句，咁而家新媒體有咁多，咁有一啲舊媒體可能佢光榮地完成咗佢嘅歷史任務，但係其實佢嘅精神咧係一直都係喺度嘅。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呢、這個看似少少嘅電視台，其實裏面孕育咗，我諗十一流程會揾嚟好多有線之友，其實佢哋都而家仍然活躍緊喺呢個圈子嘅台前幕後。呢、這個平台俾到我哋嗰個可以發揮創意嘅機會，其實呢個種子就一直喺嗰陣時種落，然後喺呢一班人長大之後就喺度萌芽咯。咁所以雖然佢要熄燈啦，但係似乎大家都一定會喺呢個電視歷史上會記得有線呢一個品牌咯。 唔該曬黃國卡文啊！啊！真系喺嗰度出嚟啲口齿特别伶俐 嘅，系噶，佢好正噶，同埋咧，即系我觉得佢提翻咧，即系譬如以前睇 佢哋娛樂新聞台有奧斯卡，即係第一次咧香港派隊去，即係呢件事本身，我覺得真係一件大事。同埋咧，佢 keep 住有幾年都係咁樣做，即係你會發現，咦？係香港嘅 camera 自己嗰支 camera 係影住一個哦。Angelina Jolie 啊，佢有冇喺奥斯卡我唔知啊，即系总之影住啲荷里活嘅大明星咧，系另外一种睇法嚟，我觉得。 系咁啊，同埋即系都叫做曾经光辉过啦，即系我记得当时佢哋嗰个娱乐新闻台开台嗰阵咧，我哋系全个喺隔篱街嗰种噶啦，全个电台嘅同事都系围住佢，哇有啲咩新闻报咧，有咩新闻报咧，即系有啲咩娱乐嘅发生，咁嗰阵时娱乐圈就 系 好热闹噶嘛，咁大家都系好睇下究竟有冇咁多新闻睇咧，你知平时我哋睇 C 即系嗰份报纸嘅 C 版啊，咁啊三个字睇完噶啦嘛，边有咁多新闻啦，咁佢哋真系做咗好多嘢翻嚟嘅，咁呢个都系一个时代嘅，唔该晒旺角卡文啊。咁佢头先 up 咗好多名字，而家都仲系喺呢个行头活跃当中啦。 系噶， 就阿翠如啊， 系啊， 欧公啊，欧公 啦， 系啊，等等啦 ，Michael 啊， 嗯， 仲有陈佩仪啊，等等啊，都系嗰个年代嘅人嚟嘅。我都系嗰个年代认识阿旺角卡文嘅。 啊，我唔系、啊， 我同佢共事 噶嘛， 我同佢叫做共事啦。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懂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葬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永恒在转那群木马长大，如遗落了它，我会害怕。它变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大家，希望是远征未来。张敬轩嘅《隐形游乐场》 啊， 我想讲游乐园添。 咁啊，唔该晒卡文啦。咁虽然咧，即系佢并非系一位大家认识嘅名人啊，或者知名人士啦，但系咧，多谢佢解构咗咧一个即系频道背后咧，佢哋一啲工作嘅形式。即系因为呢啲嘢，平时大家可能我就咁睇咯，以为搵啲人讲下，写啲字俾佢啊，咁大家未知道点样可以就系以为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幕后咧系有好多呢啲嘅即系工作人员咧，佢哋可能要跑啊，真系跑啊，阿永珠访问啊，啲机器点摆啊，咁其实咧先可以制作到一个可能一分钟嘅片段俾大家睇嘅啫。 同埋咧，其实有啲嘢可能即系譬如我哋喺出面做活动嘅时候咧，喺侧边。会观察到嘅系咩咧？其实譬如记者啦，所谓嘅记者系有两种嘅，一种咧就叫文字媒体，一种咧就叫电子传媒啊嘛。咁咧，其实佢哋两种唔同嘅记者朋友咧，做嘢嘅方式都好唔一样。 快啲啦，快啲，开始啦，开始得未啊？ 唔好咁啦，佢哋要赶啊嘛，赶下场啊嘛，会衰。 我模仿下啫。 但系咧，其实佢哋有一啲潜规则咧，系大家都知嘅。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新人入行，你唔知道，冇错啦，你唔知道嘅时候咧，你真系要观察。即系譬如咧，通常一般嘅呢啲外面嘅采访咧，就系先咧就会做咗文字媒体嘅记者朋友先。 嗱，呢梁丽琼好熟嘅，因为佢做开司仪啊嘛。即系譬如一个加班，譬如周杰伦咁先算啦，佢做咗出现咗商场 show， 好完啦，拜拜。咁拜拜之后咧，通常就有一啲围访嘅。 冇错啦，就要文字媒体，即系话文字记者做咗先嘅。 系啦，先 之后先至到电子传媒。 系啦，点解咧？即系有几个原因嘅咁文字采访记者去赶时间啲啦， 系， 同埋因为佢哋可以一铺过围 住 好 多人 做，咁但系咧你好多时咧嗰啲即系电视即系有 video 嗰啲咧，咁就好多好多即系分门别类啦。譬如有啲啊唔讲得广东话啊，有啲啊就系要讲国语，即系好多呢啲嘅 case 就大家要独立做咯。 最重要嘅系咩咧？就系我唔要你个咪牌喺我嗰条片度出现， 如果唔系我打你格仔咁。 除非嗰个声 系 好大粒嘅，大粒到咧就 系、 是哎、我净系做一次嘅啫，咁样，即系咁，所以咧你就会见到咧眼前可能。海量嘅咪牌咧，就摆晒喺度，任何嘅台咧都会见到佢支咪嘅。咁但系有一啲可能唔系噶嘛，即系譬如佢好欢迎哦，各自做啊，好啊咁样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嗰、那个电视台本身就拥有一个完完全全系属于佢嘅一个访问咯，就见唔到其他台嘅咪牌咯。 系咁呢啲就系即系啲后少少，即系后边啲鲜为人知嘅嘢啦。 但系如果咧你如果你系呢个电子传媒，但系咧你又唔知头唔知路咧， 我做冲咗先， 冲咗埋去先，我霸咗先， 你个下场就会好阴功啦。 记得，其实真系有啲潜规则，一定要去请教你哋嘅前辈。 系不过呢个年代就有少少唔同啦，即系成个传媒个生态都有啲同以前唔同咗啦，亦都多咗好多即系网媒啦。即系令我谂起咧，我初我唔记得咗有冇讲过。紧要都系怀缅下啦，我记得啱啱喺有线嗰度做大寒风嗰阵咧，其实系相当之有趣的。 个名系咪你改噶？ 唔記得係咪我改啊？好總之就鄭家輝做日本嘢啦，我就做入韓國嘢啦。咁其實咧，當時嗰個資源咧係好貧乏嘅，因為咧當時譬如而家睇 MV， 咁大家去 YT 度睇咪得咯，即係或者各大平台啦，即係上面公司都會發布好多。咁但係以前咧，其實你只係能夠喺譬如大台嗰啲金曲推薦站啊，或者講金曲啊，咩新周末又要點啊？ 嗰陣我做 YMC 攞歌，你啲攞 MV 幾慘， 其實好難， 大家唔明噶啦。 咁當時咧，其實大韓風嘅節目得15-20分鐘嚟嘅，咁但系我冇留睇劉慧行一條友棟喺度扮 V， 即系我要做一個 VJ 咁樣樣噶嘛，即系後邊係錄報警，跟住又有啲圖案喺度出咁樣樣啦。咁你冇留睇我喺度講八卦嘢，或者講嗰啲咩介紹歌手， 講 廿分鐘，咁一定要有一啲。即係一啲資訊，唔係有啲 video， 有啲影像要播俾大家睇，因為你係一個電視台嚟噶嘛，你唔同聽電台啊，你聽我吹廿分鐘啦咁樣樣。咁嗰啲嘅材料咧，其實係好難揾翻嚟嘅。第一就係因為當時冇人會播韓國嘢噶嘛，咁香港冇乜唱片公司代理，可能有一手半手，朴智恩咁咪有成人禮俾你播咯，或者還手，我記得頭兩首即係好似係播呢啲嘅啫。咁但係冇貨咁點算咧？咁我記得當時咧，我咧膽粗粗咧，就唔知。即系揾啲朋友就写封信咧，就去唔知韩国嘅一个叫做，即系等于香港咪有 IFPI 咩 cash 咁样样啦。咁我就写咗去一个类似咁嘅机构，就话咧，而家咧我喺香港咧就搞一摊咁嘅嘢。 我哋节目好受欢迎噶，希望你可以提供啦。 冇咁讲，而家我先咁讲嘅，收下楼清好好听。咁嗰阵时我就啱啱开始啊。咁咧我就话我哋咧就希望推动咧呢个韩国歌嘅热潮同埋文化嘅， 真系劲到爆！ 有个咁样嘅油头粉面又样衰衰嘅刘伟恒做主持嘅，咁样类似系咁样样啦。咁咧啊，估唔到嗱，即系当时咧嗰个寒风咧都未系吹到而家咁砰砰声嘅，咁所以佢哋其实咧都好，即系啲唱片公司或者佢哋嗰啲机构好配合，同埋咧好听到话吓。 估唔到你哋 香港人都聽， 係哇，類似係有少少嘅。咁我結果咧，我記得好快，我做咗呢個節目一個禮拜度啦，我就收咗成箱一個大嘅，即係我諗你當係一個即係搬運公司嗰啲 standard 嗰啲蘋果箱啊。咁大嘅一箱嘅 beta 帶翻嚟，嗱咁啊 beta 帶大家未必係知咩啦，咁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就 你大概預好似一柄 VHS 咁上下大到啦， 啊 宇 光就知啦，因為電視台啊宇光都喺嗰度做過啦嚇，係啦，咁啊好啦，咁啊通常都係電視台用嘅，咁啊佢哋通常一個 video 咧就貨一柄帶嘅，咁佢寄咗大約40柄。beta 帶翻嗱，嗰度所費不菲嘅。首先運費好貴啦，咁第二其實要製作呢啲 beta 帶咧，其實都要錢嘅，即係唔係話我哋屋企燒日碟就有嘅。咁啊，結果咧，我哋就收到40餅帶，哇，好開心！因為40餅帶咧，其實夠我播半年嘅，我一日播兩個 MV 啫嘛。 哇，燒到哇， 好開心！我記得我嗰日咧就喺電視台嗰、那個，因為屋企唔會有 beta 機噶嘛，咁我哋就匿喺呢個電視台嗰個製作房嗰度，係咁睇，哇，即係。我而家我擁有咗啊！即係得我係而家依40首歌咧，我就揀啦。我仲記得第一首我播咩？即係我由呢40餅帶入邊咧，我就揀咗鐘麗緹有份參演嘅一個 MV， 就係當時佢幫李秀英唱嘅一首歌嘅一個好長7分幾鐘嘅 MV， 咁就喺我哋嗰度首播。哇！當時幾開心啊！ 你又開心，我講啲唔開心嘅俾你好嗎？ 係。 哇！千辛萬苦，聯絡張惠妹、啊，喂，有冇張惠妹 MV 可以俾到我哋啊？哎，节目 TVB， 即系唔播得， 冇咯。 哎，好，听晚继续啦，拜。